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今天呢，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热闹哈。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的更新啊。那今天我们会在虎牙直播上面，那如果大家想收看的话，一定要搜索活力982，就在虎牙直播，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啦。那希望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那就赶紧刷刷小礼物表示一下。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那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进来了。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洋气的名字哈，那因为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洋气的嘉宾，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远途乐队，欢迎二位。 谢谢。 哇哦，远途，因为什么说洋气呢？只是说今天这个标题起了英文的，对，因为远途刚才说那个英文的名字叫做 Long Haul， 对不对？ 对。 然后今天我们呢，其实本来是叫摇滚之夜，那今天我们就改成了 Long Haul to Rock。哎，那今天呢，我们真的是要带来，就是大家说啊，两个人那个摇滚不是说得有乐队吗？是的，由于这个我们今天用的是伴奏形式，我觉得现场带来的这种摇滚的感觉依然是不输我们在场外这个所现场观看的一些效果。 对， 嗯，是的。那二位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远途乐队的主唱大风。 嗯，欢迎大风。 大家好，我是远途乐队鼓手，我叫王泽。 哦，欢迎王泽。对，我想问一下，二位是不是90后？ 不是， 那是80后。 我也想是90后。 是吗？对，我觉得你们俩看着特别的年轻。 他可能喝酒的年龄比较厚。九零比较厚 、啊、好的，我懂了。对，好吧，那具体的年龄呢我们就不问了哈，说多了都是泪。但是确实二位这个无论是从皮肤状态，因为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到哈，无论是从皮肤状态还是整个人的这个气色，感觉都特别的年轻。 谢谢。 对，不客气，我只是实话实说。对，这并不是商业互吹的环节。对，今天呢，其实远途乐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歌曲哈、啊嗯。那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乐队的一个成长史吗？ 成长史啊，嗯、 成长简史就可以了。 对，嗯、我们乐队成立是2010年，2010年的应该是12月22号，就是我们吉他手对吉他手的生日那天，然后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定的这个乐队的名字。之前玩一块儿练了几个月都没定名字嘛。然后从那天开始就是定的远途这个名字。然后 为什么定远途呢？志存高远是吗？ 这个志在高远，图我自在，这个四个字儿其实是我妹说的。对，用我们的名字引申的一个含义，我觉得挺好。然后就给我们自己就冠上了这个名字啊。然后一开始我们组这个乐队的时候，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之前一开始的两个吉他手是山东人啊。然后我们就想，就是我们是北京人，然后有山东的朋友，然后我们身边还有就是五湖四海各个地方的朋友，然后一起来做音乐。就大家都比较喜欢音乐嘛，然后一起来做这个事儿，就是都走在音乐的这条路上，就不管是哪儿的人，然后都走在同一条路上。 明白了。 对，这条路也算比较长远嘛，所以就定了一个远途的这么一个名字。 原来是这样。哇，这个名字解读起来还真的是蛮曲折的呢。 对， 没有 回归路吧。 是的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想要互动的，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直播平台啊，虎牙直播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现场跟我们提问。我们的节目是非常贴近用户的。 还可以提问。 是的，对，可以提问。然后大家如果是这个远途的歌迷啊粉丝啊，可以直接献花献吻献小礼物，他们都可以收得到。对，然后就是实时互动嘛。好了，那么我们这个说了这么多，开场也已经足够了，那也足够吸引人。既然我们今天说定了是摇滚之夜，那就马上用第一首歌来开启今天的大幕，好不好？今天的演出。 OK。 好的，那么就有请主唱大风，一步表演区。 然后鼓手王泽，你要跟他合唱吗？ 我助威。 哎，你助威，好，好，我们是场外的两位那个。 好尴尬。 迷弟和迷妹。对，那个话筒可以自己调一下哈。 啊。 对，这个话筒是我们的非常检验唱功的干声话筒。 干声话筒。 对对对，是没有混响的啊，但是没有混响依然可以很好。嗯，你可以听着耳机，啊、对。 有点颤。 对，一会儿别颤，别颤。第一首歌是。Highway to Hell， 对，给大家带入一个气氛吧，让大家都熟悉一下真正摇滚乐的感觉。 对，我 一会儿再渗透我们的东西。 啊，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套路。这是我们第一次嘉宾，就是有自己歌的嘉宾，先用别人的歌开场。我觉得，嗯，这样谦虚和这种懂得分享的品质，真的非常的难得呀。那就第一首歌准备好了吗 ？OK，OK，OK。 Highway to Hell 来自 AC/DC， 现在是我们的远途乐队的版本。来，等会儿。 啊，怎么一上来就是嗨起来了？ 这个音量可以吗？ 可以再稍微大点。 好，现在呢？ 再稍微大一点。 啊，已经推到头了。 啊，到头了。 对。 嗯，我这里 边 声很 小。哦，那个可以调一下它的音量。 Let me read living free, says I'm taking on a one-way ride. Ask nothing, leave me be, and take it on with me on my stride. Don't need radar, don't need ride. 谢谢 ，Thank you。 对，哎，来，我们请王泽这个评价一下，待会儿。哇，摇滚之夜的第一首歌就是《Highway to Hell》，来自 AC/DC 的一首歌曲哈，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棒。对，好，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位选手，已经唱完了。对，王泽老师，这位导师，请问你会为他转身吗？ 开始唱第一句的时候我可能不会，但是越往后听我可能就拍了。 啊，就拍了是吗？ 一开始我在调话筒。 是 因为他在这儿唱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他那种 激情那种， 是吧？来，导师，我们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让大众评审团听清你的这个发言啊。好的，那么啊、哦，这真的是非常中肯的评价哈、嗯。对，因为大家都是一个乐队的嘛。对，其实《Highway to Hell》这首歌就是很经典了，可以说是 对很经典。 对，其实我虽然说也不是说对音乐有多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 AC/DC 的歌的。 对， 它就给人一种真的是非常直接的力量感。 对他们就是简单。简单粗暴， 对，真的是简单粗暴， 对对对 对, 对，但他应该也不属于那种朋克乐的朋克摇滚的范畴， 他不属于朋克乐，他们是典型的硬摇的，算是鼻祖、 哦、 鼻祖。 对，这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支肌肉乐队， 对对， 真的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好像澳大利亚的音乐人就跟他们的这个身材差不多，一样的好，一样的发达。 那 对。好的，那么这是我们的开场歌曲啊，如果大家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的音乐人打分，然后也可以这个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直播间了，胡家军、小强，还有这个无视地女神团等等等等。好的，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远途乐队。今天除了唱其他的，就是应该 AC/DC 是你们一直都比较喜欢的一个偶像了、对吧？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乐队所有人都比较喜欢的、一开始我们想、就是想定以这个方向发展嘛，然后后来就是逐渐融合我们自己的东西才发展成现在这样、对对对。 那现在就是因为大家还没有听到你们的歌，是没有感受到，那现在你们的风格是属于什么样的呢？ 现在我们的风格是、应该还就是属于硬摇滚，然后、 改良版的， 对， 改良版的 硬摇滚、对对对，从前年开始吧，从前年开始，因为中间我们从2010年开始，然后到2015年，然后中间我们停滞了一段时间，停滞一段时间以后，然后从2016年底，然后开始，重新调整了一下人员，开始把从所有的曲风重新编配了一下，然后改成现在这样，属于新派的硬摇滚，不是 新派硬摇， 对，不是太传统的那种，因为毕竟你像 AC/DC 啊，然后 Skin Row 啊，然后那个Guns N' Roses 这些，它这些东西是咱们听虽然很经典，但是现在的新的乐队。 可能并不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因为它这个所有的它的声效跟那会儿的设备什么的也会有很多关系。它那会儿做的时候很丰满的东西可能就到那个位置，但是他们现在出来依然会保持那个原汁原味，但是这个东西是说实在是存在于80-90年代的声音。 这个经典呢，之所以经典，它的同时它也是就是停留在那个时代了。 对，咱们听也是按经典去听。如果它是一支新乐队，再这么着出来的话，可能那个在 你就不够流行。 对对，在制作上可能会显得太逊色了。 哦，是这样的。对，所以说这个现在还是有改良版的嘛。 对， 就像菜它也是有改良版的呀，对不对？ 对对对。 对，你从别的地方引进一个菜系，你得适合当地人口味。 对对对，入乡随俗嘛。 是的是的，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对，那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歌曲也是新派的硬摇哈，这个风格。 对对 对。 对， 今天是乐队来了两位成员，还有两位。可是在家打王者荣耀了吗？ 哇，你怎么知道 的啊？真的吗？对，难道不是在演出的现场是吗？对，平时那会玩游戏或者什么的吗？ 会，我们排练，我们排练完了都会一块儿团建，是不是？ 打游戏是团建， 王者什么的。 对对对，这个省钱又好玩嘛。 哦，还真是哈，可以组团。你们一般打什么？现在不是流行吃鸡吗？你们是 吃鸡还没玩？ 吃鸡还没玩， 因为英文不好，注册不了账号。 哦，原来是这样。那所以现在就是玩的真的是王者荣耀吗？ 是，确实是。 哦，好吧，王者荣耀啊，这个大家这个王者荣耀的玩家，不如一起来跟我们嘉宾顺便啊探讨一下这个我们的一些技巧。对，好多技术帖。 我们都是菜鸟。 哦，真的吗？来，老司机带带我。好了，那么我们这个，因为我觉得今天这种摇滚之夜啊，一定会让你非常的费力的，会吗？哎，你觉得在这个话筒下演，是不是 那是 有点放不出来？ 对对对，是有一点吃力，因为我是就是像他说的，我不是那种 就是像什么属于录音棚歌手吧， 对， 我不适合这种，我是属于现场型的， 现场型的， 对对 对，但是我们这个现场是现场干声型的，对， 我是应该在舞台上是各种那个互动啊，然后我演出的时候，我肯定也会什么散着头发，各种动的那种。 没关系，这个 你看 下 的摇滚现场是什么样，我就是什么样。 真的呀， 对， 没关系，我觉得你待会儿这个为了让你能够尽情的释放。我和这个王子老师可以两个人当两千人使，那个给你营造两千人的大场面，你就说吧，那个怎么互动，我们台下都可以。 行，那我一举手你就嗷就行了。 行行行，对，你就说你那个给我们 Q 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给你挥手致意的。对，就待会儿你可以把头发散下来。 那太热了， 散我头上。 对，我觉得你们俩真的是，应该是乐队里的两个极端表现吧。 对， 要不然为什么让他来啊？ 是一个没头发，一个长头发，非常的浓密。是，那好吧，我们就赶紧进行下一首歌，好吗？对，下，哎，对，大风，你在这个乐队里面，你负责的是哪一部分呢？主音吉他吗？ 我就是主唱， 就是主唱，没有不负责乐器。 对，不负责乐器，因为我。在吉他方面，我肯定没有我们吉他手好，这个对，所以我就不用班门弄斧了，有他就足够了。 好的， 我还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舞台和观众。 王者荣耀，没有。 好 好的好的，明白了啊。那其实这样的话就好很多，因为好多如果要是身兼吉他手的话，就是这样带伴奏唱，他会很别扭。 啊，对 对 对。 对，那好吧，那就你更可以尽情释放了。请移步表演区。 下一首是什么歌了？ 好的。对，我们的这个镜头哈，因为在这边，我们可以把话筒稍微的往你的左边挪一下，这是我们的镜头，待会儿可以跟大家来一起互动一下哈。这个大镜头看到了吗？是的，对。他就是你台下的两千名观众的代表。对，你看着他的话也会有这个挥手示意的感觉。对，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可以把这个电视打开一下，这样的可能画面感会更好啊。好，我们这第二首歌打算唱什么呢？准备唱什么？ 第二首歌，要不然第二首歌咱们就唱空中之王吧。 空中之王。 行。 空中之王。 对，空 中之王。 对， 一个会飞的乌龟。 好，空中之王，我看是第 OK， 准备好了吗？ 我 OK， OK， 现在开始。举起你们的双手，互动起来。 我这里边是单声道的。 噪音由我森林内声音如箭般掠过，此刻的眼神早已充满欲罢不能的滋味，武装依靠是我的翅膀，战鼓是我的嘶吼，瞬间就可以撕破胸膛，鲜血染红了沙场，在我的眼中腐蚀的一切无知的鼠辈，你是我的眼泪，滋味，武装依靠是我的翅膀，战鼓是我的嘶吼，瞬间就可以撕破胸膛，甚至坦克，在我的眼中，腐蚀的一切。 好不好？还没完啊！ 还没完， 还没完，还没完。 但是我听不见这块的吉他了，这已经。 好。哇，刚才简直是，就是我觉得歌声太过嘹亮了哈。对，来可以歇会儿歇会儿。我觉得今天咱们如果要是连着让你唱六首歌的话，你真的会倒在我们的直播间，会吗？ 可能吗？ 我觉得，哎，那如果要是在你们演出的这个现场，对，演出的现场应该就是几首歌连唱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那个我们原来就是一三年开就是做发行 EP 的时候开专场，我连着唱了18首歌。 啊，连着唱了18首。这是你人生就是到目前为止有生以来唱的最多的一次连唱吗？ 是 吗？ 应该不算吧， 除了在 KTV KTV 唱的比这还多。 KTV 不算。原来一开始刚开始玩乐队那会儿还没组乐队的时候，跟几个湖北的哥们儿一块儿玩的时候，我们连续排了几个小时，从下午3点一直排到晚上10点，七个小时，一直在唱。 哇，中间可能就喝了口水是吗？ 水是随时喝 啊，随时喝， 对，有水，然后随时喝，就是。 然后连饭也没吃。 对，没吃。 我的天哪！ 那会儿刚开始弄乐队嘛，可能心劲儿就在那儿。 这是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对，那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哈。对，可以申请一个挑战赛了，我觉得。对，所以今天这种就是小场面，真的是对你来说特别的轻松加容易，是吗？ 还行吧，主要是 有点不习惯 那个环境。 对， 毕竟这是第一次在这个环境里边演出嘛。 对， 而且刚才你看我那个话筒，我都拿得特别远。 对，但是声音已经够了。 对，因为咱们那个话筒的声实在是太大，我要在嘴边上我就。 对，我这边 伴奏了， 对，直接就炸了，应该是。 对，所以我一般都在肚子这儿，是我用肚子唱的。 赋予。 对， 全新的唱法，赋予歌手。对，但是非常非常的棒啊！就是因为说实话，就这种摇滚类型在直播间来直接演唱出来是很少的。 对， 一般他这种都是适合在现场 live house 啊，然后有台下的迷妹。虽然我们可以两个人顶2000人使吧，但是他毕竟还不是在那个现场。 对。 那我想，对，那二位是从这个10年组建乐队就在一起，就是一起来这个进行吗？ 他不是，他是后加入的。他是后加入的。之前对我们2015年停滞完了以后，2016年底重组的时候他加入的。 那也就是说从2010年到2015年这5年呢，这时间不短。那停滞是指就是中间也没有写歌，也没有任何人员的变动，就还是各干各的了是吗？ 对，因为那会儿吧，就是我可能在调整一个状态吧。因为就是乐队圈里边都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惯例吧，就是乐队。 什么惯例呢？ 就是乐队一般都是3年一个坎儿，5年一个坎儿。 哎，我们待会儿来讲讲这个哈。我们是也有一个坎儿，是直播当中的广告坎儿。来吧，我们稍后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 HUD 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 2, 3, 4,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远途乐队，欢迎。只有掌声，只有掌声。来，我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远途乐队主唱大风。 大家好，我是远途乐队鼓手王泽。 欢迎二位哈。那其实这个远途乐队一共是四位成员，然后两位呢在家里就是可能是在玩游戏，或者是在排练，或者是在演出的路上啊，对，所以呢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呢依然可以带给大家非常给力的摇滚之夜。那刚才呢是截止到一个，就是说乐队的，就是整个乐队圈吧，就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三年就是换一批是吗？ 也不是换一批吧，就是乐队发展到三年上，会有一个纠结的一个点，就是怎么着你也应该出一张专辑呀、啊，或者 EP 呀、啊 哦， 你怎么着应该办一个专场啊？ 哦，是这个意思。 对对，都会纠结于这些问题，有好多乐队就是在纠结这个问题上就纠结的就不了了之就没了。 这样。 对， 发不出来，那算了吧。 对对，因为因为是大家一块玩的时候，可能就是体验不出来问题，然后但是一旦有一个事儿赶上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的态度什么的就会有冲击，然后 这个就跟那个其实说的那什么点就跟情侣呀、两口子是一样的， 七年之痒嘛。 对呀、只不过乐队是三年而已。对，因为人多嘛，人多他就是想法差异化就更大。 对 对， 所以就是可能熬不到七年。 对 对， 两口子还老打架，更 就是 四五个人的、 对。四五个人抓头发挠脸，你想还能在经历这些大风大浪之后再继续走在一起，我觉得那真的是风雨同舟，白头偕老。 有请我们这对新人 隆重登场。 他没法偕老，他没法白头偕老，他一直就这样。 对， 白不了。 我想问一下，王泽老师，你的头发发型是一直就这样了吗？特意留的吗？ 没有，我曾经也是跟他似的，我也长发飘飘的， 没见过。 对， 回头我把照片带来 啊。好的，那是什么契机？受了什么打击让你一下？ 有一次我漂那个头发，把头发想漂成白的。 哇，好帅啊！ 一下漂了三次，可能太厉害 我们可以离话筒稍微近点啊。好， 一下漂了三次，漂得太厉害了，然后就把头皮都漂破了。 哎呦，我的天 哪！从那儿以后就开始掉头发。 哦， 然后就成现在这样了。 哦， 那个时候我才24、5岁吧。 我天哪， 就开始掉。 那是去年的事儿。 去年对对、 就是、啊，真是去年的事儿、啊。 九零 吧， 对九零，二十三四岁，大家可以算一下去年的事儿，2017年。对，那还真是，所以说提醒大家，就别乱漂头发，就是这个漂还是挺伤发的。 对对对， 嗯，是的，所以现在呢，就呈现了一个会发光的。嗯，这样的一个发型， 亮点， 对啊，真的是亮点啊，就是自带聚光效果。 只有一个点。 对，这个发型，其实在舞台上也是特别亮眼的。对，你想这个二位的颜值，再加上王泽老师这样优异的发型 啊， 一般鼓手都在后边都看不见，但是我们鼓手是比较容易找。 啊， 舞台上对你从远处看有一亮点，那就是鼓手。 叮。 不灵不灵， 最起码还能看见一个点。 对，因为这个他大家都说嘛，说一个乐队里面鼓手和贝斯手是最无私的，因为根本基本上在舞台上是显不出来的。 对对对。 嗯，但是缺了他们还不行，真的是白开水一般的存在。 对。 嗯， 是 好吧，对， 慢慢的就习惯了。 是吗？ 就是 会有落差，对， 习惯了。 是吧？我倒一直没这么觉得，我倒一直没这么觉得。嗯， 但因为主唱是一直站在台前啊。 嗯，不是因为那个，不是我就说，我一直没觉得鼓手和那个贝斯手是，就是说大家都什么被遗忘什么， 被遗忘的角落。 对，我不是这么认为。 嗯， 为 什么呢？ 这个如果是被人遗忘，肯定是自己不够精彩，这是肯定的。对，你看，就是世界各个国家，就这种。鼓手啊， 优秀的鼓 手，对，优秀鼓手，好多都是灵魂人物一样的存在。 对，确实 有很多乐队的灵魂并不是主唱和吉他， 嗯， 有很多乐队的灵魂就是贝斯， 嗯 啊，虽然鼓手是灵魂少一些，因为鼓手在后边嘛，但是贝斯肯定不是，肯定是那个灵魂人物。 来，咱们谈一谈 Eagles。 所以就是， 对， 我这不替你们平反了吗？ 是的，是的，是的，就说深了啊，对大家这个有什么样的观点，包括可能你也是个被遗忘的鼓手，那么请关注我们的直播啊。那两种方式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一种呢是在虎牙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啦。大家可以在上面互动留言，也可以刷刷小礼物来支持。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来看一下啊，就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另外呢，如果你想收听，就在 FM 982，因为今天呢，无论是收听还是收看，我觉得都会带给大家非常好的享受，不只是今天，每天都是如此啊。 嗯， 好了，那么抓紧时间，我们就下半段开始吧，开唱，好不好？ 嗯，开唱。 嗯，下一首歌我们唱的是哪一个呢？有 Forever Lady Lady。 啊 ，Last Lady 不是，我看成了 Lady， 我说哎，是什么？对，好 ，Last Lady。 郭勇的歌。 好， 姑娘，你漂亮漂亮。 OK， 准备好了。 OK， 好，现在开始 ，Last Lady。 没有吉他。 又是没有吉他是吗？ Hey baby, you are last lady， 模糊中闯入了玫瑰。 Hey baby, you are last lady。 听不见了。 但是我这是都有的呀，要不然待会儿我们换一下耳机。天哪，在听不见中间 solo 环节的基础上，哇，那唱的我觉得好淋漓尽致啊！这完全是凭着你平时对这首歌的了解，真的吗？ 监听是一样的，演出的时候， 对，所以我、 哦、 那块儿我就 那段是压根儿就是没有声， 是 吗？ 是有声的， 哦哦哦， 是有声的， 可能是这个转接头它是单声道的。 哦，原来是这样。对，因为在我这儿 太尴尬了， 就是就我一个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然后听的是最全的，因为我身边听的都是，哎，我说是好的呀，对，不知道为什么，也可能我听不出来啊。这首 Last Lady 这是16年这个之后写的歌是吗？ 这个版本是16年以后的改良版本，之前的是之前单独是一个特别早的一个版本。 好吧啊、哦，我觉得这个 Last Lady 这是你大风自己创作的吗？还是 这个歌就是乐队一块弄的 、 啊、对， 这个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因为 Last Lady 这是最后一位女士，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就是生命中的最后一位啊，就是你了，是这个吗？ 对，就说白就是你了。 啊，就是你了。 对，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啊，是的，坐在你身边的这位。 不对，不对，这是女人说的话。对，我这辈子就要定你了，是这个意思。 哦，我觉得这首歌，虽然说这个是，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另类的表白歌曲。 啊、 嗯。对，谁要是能把你们的歌这首歌唱出来，那也真是挺绝的。哎，那你们平时有唱 KTV 吗？ 啊，也唱了，也唱 KTV。 对，那唱 KTV 会唱自己的歌吗？还是说也会挑这种摇滚歌曲去？挑战一下吗？ 现在 KTV 里边我们的歌还没上线，因为那个我们之前只出过一张 EP 啊，是出过一张 EP， 然后是今年就是现在听到的一些歌都是我们那个今年要出的专辑里边的demo 版。 哦、 对，我们要出专辑是按这种形式、哎、对， 好期待耶， 这种形式发行。 对， 然后这个到时候我们再会跟那个歌KTV 什么在 合作 上 是吧？ 对， 行，到时候再 不能把那个 放到 给人发过去。 对，可以先放到我们这个，也可以放到我们的 KTV， 我们这有一个点歌机器，对，到时候你们就可以随机点。 行， 对，是的，那基本上这张 EP 这张专辑里面全是摇滚风格的吗？ 对，这全都是。 好的，这个非常的好听给力，但是传唱度可能不会特别高，因为一般唱不上去。 对，这个我们也挺纠结的。其实我们也想让大家传唱，只不过就是但是自己的东西它每个人有一个所谓的 审美， 对， 是的， 要按唱歌来说就叫口癖吧，应该是。 啊，口癖， 口癖就是。 对对对。 对对对，那 就是每个人的癖好啊。 对，就是我唱着唱着，他那个就高了。 对。 啊，对，因为你的音域好高啊，我的天。 就下不来了。 啊。是，就是这是专业专门学过，还是说就天生的就这样？ 嗯，没有系统的学过， 哦、 对。 啊、哦，那就是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嗯、挑战新歌声。 词儿真快。 好了，我们这个还有十几分钟哈、啊，为了确保我们接下来的歌能够顺利唱完，嗯、我们先把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样的计划？ 接下来的计划， 对，可以让大家关注一下，对。 接下来计划肯定就是先把这个专辑做好， 嗯， 因为现在前期录音完成了， 嗯， 然后后期缩混还没弄完， 嗯嗯， 然后下一步就是计划巡演，全国的巡演， 哦、 还有音乐节这些就是都上， 嗯， 然后那就是网推等等，反正后边工作还是挺多的， 对对对，大家就是密切关注，是的，如果你也喜欢他们的歌，喜欢远途的话。那就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些动向哈，像什么微博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嗯、 对，都可以找到你们、 嗯、 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这个留给唱歌的时间了哈。 对， 王泽，你要不要唱一首？ 我五音不全。 哎呀，怎么可能？鼓手为五音不全、 就是节奏感好。 哦，哎，这可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鼓手是。可以不用会识谱和五音可以不全是吗？ 没有吧？ 啊、 鼓手其实也要懂音乐， 也要懂音乐。 你听他说五音不全、 哦，我以为真的五音 不 全，不 可能。 哦， 嗯，在就是我们认识之前，哦、他之前是玩说唱的。 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 不让播了， 不说唱是一种艺术形式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说唱歌手啊！ 对对对， 我们是西瓜， 对对， 又 不是西瓜， 对，我们是那个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对，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机会留给就是乐队的主唱吧。 好吧， 对，来有请再次一部表演区，下次你就可以不用回来了，你就直接在那儿就是连说带唱就可以了。 唱哪个？ 唱一个 Forever 吧。 Forever。 唱。 导师现在是可以点名啊。 Forever 了，把那两首唱了吧，别唱 Forever 了。 好吧。 对，因为 Forever 那个跟这个现在咱们这个曲风不太一样。 好吧。 那个是我们唯一的一首慢歌。 哦。那要不然待会儿您来唱吧。 我不行。 哦，好吧。 还是别唱了。 你要听慢歌吗？你要听慢歌，我给你唱那个。 没有，我觉得大家可以发啊，就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虎牙和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想听慢和快，可以直接打字过来啊，然后我会根据大家的互动来看大家是怎么样去选择， 嗯、 来给大家五秒钟，五、四、三、二、一，好吧。快 那 就先唱一首快的吧。 那要不然唱《遗失公路》吧。 遗失公路好啊。 啊， 这特别有那种就是公路，就前几年不是公路电影啊，公路歌曲这些有关。 对，就是这种风格，像开着车呀，骑着摩托车听的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这首歌适合，因为现在好多听广播的朋友正在开车。来， 行，好， 开车时听的歌就是《遗失公路》。 OK。 哇，议事公路，我觉得看得到这个大风真的是满头大汗，汗都出来了。 不是，太热了。 啊，对，确实挺热的哈，而且再加上这样卖力的投入，妈呀，吓死我了！这怎么又播了一遍？对，还有四分半钟，可以让你们来选择是继续唱，还是说播放一首你们爱的视频？ 给大家推荐一首视频吧， 视频 对、 啊、 对，因为我们的歌大家也有初步的了解了，就是、 啊、初步的了解， 对对、 啊、 对，还是更想让那个、就是大家对世界上就综合的摇滚乐有一个更多的认识。 嗯嗯、好好好、 啊， 哇，真的是、 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全面、非常综合的乐队哈。 对， 对，先是用别人的歌开场，然后再用别人的 MV 结尾。 挺好， 对 好 对，没有关系啊，大家一真的就像刚才大风说的，已经对我们乐队的歌曲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的话，那其实可以去关注你们的微博，是不是？ 对 对, 对, 对 嗯，嗯，是的，这个是都可以找到的哈， 嗯、 就叫远途乐队。 是叫远途乐队， 嗯，是的，就上面基本上好多东西都有。好了，那么我们那就响应乐队成员的号召，对、 嗯， 那就把最后一首歌带给大家，其实是来自枪，对，是枪，对对对 对， 枪花啊，还不是枪，是枪花乐队， 就是枪花， 对对对 ，November Rain 这首歌也算是经典歌曲， 很经典， 对，很经典， 对、 嗯， 好吧，那么我们就感受一下， 嗯、 再次谢谢远途乐队，谢谢、嗯，谢谢二位，对，希望你们出了新专辑之后呢，再来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啊， 对， 谢谢， 好，继续献唱，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是道道，明天见。